且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三 D 画新闻今天将为大家推出关注朱令的节目，在这两天呢，特别是在复旦的黄洋投毒案之后呢，这一桩发生在19年已经将近20年前的清华大学投毒案又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有关注到，目前在美国白宫的网站 We the People 这个开放给全世界来提供请愿的这个网站上，我上节目之前看了一下数字，现在在这个有关朱令事件他的请愿，准确的来说，他是要求美国政府将朱令案的嫌疑人驱逐出境的这么一个请愿呢，已经获得了多少签名？134170个签名。这其中呢，如果你打开那个网页来看呢，不少是中文的签名。 是很多的，就是内地的网友，特别是我觉得是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些这个加 V 的，然后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也在呼吁大家去投票。 嗯，因此呢，这件事情在20年之后，我们一般来说，不管是法律上还是心理上，我一直觉得20年恐怕是一个坎儿。这个20年之后。这件事情还不能够解决的话，那真的解决的希望就非常非常的渺茫。我想不仅仅是对于受害者朱令、朱家人，乃至于现在背负着这个深重负担的这个嫌疑人，或者说大家都认为他是有嫌疑的这个人，都是一种我觉得非常痛苦的一种生存环境。因此不管是涉事方还是公众，大家说实话现在真的非常希望能够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我们经常看侦探小说的话，这个说20年是一个追诉期，在朱令的这个案件上20年可不可以适用，我们还需要请教法律专家的意见。但是呢，我总有一个感觉，这个真相好像这个不仅是一个过期的问题，它是没有到期，我们目前这个罐头啊还没有办法打开，但是真的大家已经越来越等不及了。因此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访问到朱令案件这桩发生在1994年11月份清华大学物理与化学系二班这个弹古琴弹得非常好，非常有才华的这一个女生，她叫朱令，在当年的11月24号突然的出现了肚子疼、眼睛看不见的症状，之后呢，在隔年的3月份再次入院，事后专家说她被人两次投毒，而让她中毒的呢是一种重金属的物质，叫做她朱令现在已经40岁了，但是当记者问她的时候，她说我仍然是22岁，我相信他一直记着的自己最后的样子，恐怕是他在当年中毒前的样子。那我们现在通过今天的这两个访问，试图找回到当年的一些些有关朱令的线索。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来自朱令的同班同学，也是当年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干部张丽。张丽，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样来回顾朱令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我们现在看到他的这个音乐的才华是比较出众，当时在班上也是大家会对他有这么一个公认吗？他音乐水平是比较好的。 对，他的就是说他有，他是应该算是就是说达到专业水平了吧，因为他好像是那个古琴学会的相当高级的会员吧。 嗯，像这样 是古琴学会的一个什么会员应该是。 嗯，那他像他这样在音乐方面这样才能的同学，当时在班上是只有他一位吗？ 嗯，我想想，音乐方面的才能，那你看怎么来指了？比方说，你要说唱歌啊，或者是其他方面跳舞啊什么的，嗯，也有，但是不会没有像他那么突出吧？应该说， 嗯，那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在这个班上的人际关系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呢？ 好像没有直接的影响吧，因为他这种优秀的话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我们并没有觉得他这种优秀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啊什么的，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优秀的方面嘛，所以没有觉得他这个因为优秀而造成了一种压力啊什么的，没有。 嗯，那就是大家在班上同学之间大家的这个关系好吗？ 应该还可以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有集体活动啊什么的，一块儿比方说去郊游啊，或者是那个开 party 啊什么的， 嗯， 还可以吧，应该是。 那这样的集体活动， 当然就是说朱令他可能就是说因为他那个社团活动比较多，他参与的比较少。 他参与的比较少，他有参与过什么集体活动？您现在还记得起来吗？ 他有参与过的，像129应该是有参与过， 嗯。 另外，好像有一年的中秋晚会，他好像有参与过。 嗯，这个都是需要他表演的场合，对吗？ 不是不是，那次中秋晚会是一个游戏性质吧？因为我的印象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好像他有参与那个中秋晚会，就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寻宝游戏吧，好像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有参与那次活动，但是我现在也不敢说，因为20多年了，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我的印象中好像是有参与过。 那所以您会觉得这个朱令当时跟班上其他同学的关系好吗？ 谈不上好吧，至少是应该，因为你想，如果你这个人跟大家的接触不多的话，应该说那不可能就说很密切吧，应该是这种关系。 嗯，所以我可以认为他可能跟大家就是大家会觉得他有点冷漠，是这样吗？ 只能说是他跟我们的交集不是很多。 嗯， 因为我们只有比方说上课一块上课，但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很严肃嘛，不可能互相之间有打打闹闹啊什么的，所以说他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时间基本上都是属于严肃的时间，大自然就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比较没有看到他多姿多彩那一面嘛，至少是可能只是觉得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只是讲他的学习很优秀了，他的才艺很优秀了，但是他具体在生活中是怎么样一个人，是不是平易，是不是随和，这个方面我们的印象不是很深。他可能在社团那边，因为他更是展示他那个他的另一面的话，我觉得那社团那边的同学可能对他这方面更了解，我想你应该去采访他们。 是。那在朱令得病，也就是在94年的这个11月份，他第一次出现这个中毒的反应的时候，当时同学们是怎么样议论这件事情的呢？ 那因为一开始我们没有往那个中毒啊投毒这方面去想，你想学生嘛，比较天真，比较这种从好的方面去看，总是以为他可能，因为学校还有医院给我们的信息好像也是中毒也好，就是食物中毒也好，还是那个什么蚊虫叮咬也好，甚至以为是什么那种热带病啊什么的，当时感觉像是就类似肠胃炎啊那样子，因为一开始的症状比方说肚子疼啊什么的，以为是这种病，但是后来直到他第二次中毒的时候才感觉到好像有点严重，觉得他这个是因为大部分同学是这么想的啊，女生那边我们不太清楚，男生这边对他接触不多嘛，感觉好像是一开始觉得只是一种比方说是食物中毒啊，或者是什么肠胃病啊，或者是蚊虫叮咬啊，一开始是这么想的，直到第二次中毒太厉害了那个症状，当时就觉得好像这个不像是一般的那种而且他是第二次嘛，所以说觉得不像是一般的那种就是说常见的病，就觉得可能是一种怪病，但是也没有往投毒啊那些方面去想，直到后来 警方通知说立案了，这才真的想可能是有人投毒啊什么。 嗯，所以当时还是一个挺惊讶的一个。 对，是很感觉到很吃惊吧，应该是。 您的这个班级是物化专业的班级，应该对于胎盐是比较熟悉的，我可以这样认为吗？ 您真不可以这么认为，因为这个我们接触的东西太多了，有机的、无机的，我们除非你是刻意的去关注这个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对某一种盐那个物质很熟悉，真谈不上。 嗯， 我们只能说我们也许有过接触，但是就说只能说听说过或者什么，但是甚至听说过都已经很模糊的印象，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个事情。 嗯，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是什么学化学专业的就对某一个物质的特性都很了解。 嗯， 除非你是特意去关注这个事情，所以很难说我们对这个东西很了解。 那在朱令跟他宿舍的女生的这个关系上面，您有了解吗？ 嗯，这方面我真不太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这个不好评价，因为我们跟那边的接触比较少。 嗯， 因为你想，男生宿舍，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嘛。 嗯， 至于他们那边的关系怎么样，这边很难知道这方面的信息。 嗯，这个我可以理解。那您刚刚说朱令，您觉得平时可能跟同学的、跟集体的关系说不上是亲密，那他同宿舍的其他的女生在集体活动当中参与的多吗？ 多呀，应该是比较多吧。 比较多。 对。 那所以是不是会有一个反差？他们可能整个宿舍所有人都挺积极的，只有朱令不是特别多参加集体活动。 啊，每个班应该都有这样的情况吧，应该说比方说每个班可能都有一两个人游离于集体之外，也很难说这不正常，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生活空间嘛。 嗯， 我们也很就说反正也不觉得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比方说有的班的话，比方说他那种有那种他比较有特长嘛，他这个学校也需要这种特长，然后需要他表演演出也好，需要他排练也好，应该是很正常一件事情。 嗯， 所以也没有觉得他游离于这个集体之外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也没有。 觉得孙伟有嫌疑吗？在这件事情上， 孙伟已经被警方认定为最大的嫌疑人，那您说他能不能有嫌疑？ 同学之间都是这么看的吗？ 他是嫌疑人，肯定是有嫌疑呗。 嗯，在当时的同班同学里面，朱令的宿舍的其他同学有被列入嫌疑人的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如果从警方那方面来说的话，他们一开始肯定是怀疑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应该都会有嫌疑吧。 嗯， 因为只要跟朱令有过接触啊，有过关系这些的，他应该都是属于怀疑的对象。 是， 但是最后他们确定的法律上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话，那估计最后应该是就是他一个人吧，孙维一个人吧。 全班同学当中，全班一共有多少同学？ 30个人左右吧。 30个人，只有孙维一个人被列入了嫌疑人名单。 从我得到的信息看是这样子。 嗯。警方当时有找过您吗？ 没有。 没有。您身边有其他同学被警方找过吗？ 男生这边据我所知好像没有。 男生这边完全没有。 应该是。 嗯。那毕业之后您跟孙维不管是邮件还是见面有任何的接触吗？ 因为我比他们晚一年毕业嘛，所以说这个好像有印象中有过一次见面， 是在北京。 对，有过一次。 嗯， 但是具体的细节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朱令当年在 大学前两年当中的这个同班同学张丽啊，张丽后来是在清华大学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说是休学了一年，所以说比这个物化二班的其他同学要晚一年毕业，但是在朱令发生中毒事件的这段时间他是仍然在这个班级里面的，因此呢对于当时的这个情况有着第一手的回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身在美国海外的帮助朱令基金会的核心理事。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哎，我是 Kathy。 好，我们在这里是听到刚才听到的是朱令的同班同学的一段访问录音，这个大家如果留心听的话，一个是在朱令当时跟班级里其他同学的这么一个所谓人员 是 人际关系上面啊，那据刚才这位当时同班同学张丽来讲呢，恐怕不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参加集体活动的人， 这个游离于班级之外， 这是他的原话。 他又认为这个又是很正常。 嗯，好，这个是不是在这一方面，大家可以去回想当时这个清华大学92年入学的这个物化二班，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相信警方在当时排查嫌疑人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这样的情况。那在这个事件当中，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在事件之外，我们在美国现在有一个帮助朱令基金会啊，在网上一直从十年之前就开始帮助朱家来进行一个募捐的活动。这个帮助朱令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何青女士在美国电话连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何青女士是怎么说的。基金会目前的募款情况是怎么样啊？ 募款情况，美国这边我们现在的 balance 好像今天我看了一下数字，应该是在110,000 range， 十万美元， 就是，对， 嗯， 十万多一些， 十万多一些美元。这个募捐款人主要是来自哪里呢？ 哦，这捐款人主要是美国，但是还有加拿大、英国、法国、欧洲的那些国家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海外华人。 嗯， 还有日本、香港都有。 嗯，主要是以海外华人为主，是吗？ 对对对。 您会觉得是最近因为这个广泛的报道募款有一个短时间的增加吗？ 哦，最近一下冲上去的。以前九年我们可能也就募捐了，五万多。 嗯， 然后4月1号其实就开始了，从那个黄洋出事以后，黄洋去世那天，我们那天收了可能有200多个最高的。 嗯，是因为复旦的这个事情。 对，复旦这事情又引起来了。 嗯嗯， 对。 那就您自己加入这个帮助朱令基金会，您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呢？ 当时就是看了天度红颜以后觉得很心疼这家。当时我看了天度红颜的时候震惊了好几次。我现在记得最早是96年朱令中毒的时候，那个读者文摘上登了一篇文章，当时就说有这么个女孩生这个病，那么这 internet 怎么 rescue， 怎么救的她，最后她醒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您之前认识朱令吗？ 啊、不认识不认识。 是完全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跟你们不认识，但是我们觉得是同龄人，所以非常觉得 related， 你知道吗？中文叫就是就关系很近的感觉，是同代人嘛。 嗯， 你看他小时候那些照片，都我们照相也是在那种地方照。 嗯， 照片都是一个地方。 嗯，那您是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呢？ 啊，我90年就来了。 您90年就出的国，所以您是在国外得到的这朱令的消息是吗？ 对，第一次是在国外得到的。 嗯，那在美国的华人当中，大家怎么来讨论朱令的这个事情呢？ 哎，我们觉得朱令这个事情是中国执法和检法机关的大出轨，出轨就是英文叫 breach， 嗯， 中文应该就叫出轨吧，就是。 嗯， 怎么个说法呢？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执行法律的人出了轨，就是犯了规嘛。 嗯， 那检察机关也是出了轨犯了规，这么简单一个刑事案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就因为这个罪犯，就因为罪犯家里有背景，能找着人，有实力的人就能挡住正义，这个简直是太荒唐。 嗯， 太不平嘛，主要是太不平。我觉得大家都是为朱令家感到不平。 嗯，但是 你看 嗯，您的这个说法，大家现在这个怀疑的焦点，或者说基本上就认定了是某一个人做的。 我觉得，我认为孙伟肯定是 involved。 嗯， 他肯定有责任嘛。而且你看，他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也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躲躲藏藏的。 嗯， 只有另外两个石油是不是参与了？这个实在是不好说。但是孙伟我觉得他绝对是参与， 嗯， 这是很清楚的事儿了。而且这个朱令之后又出过那么多事儿，朱令基金会以前我们有一些网友都在一起把这些证据都收集在一起分析嘛， 嗯， 啊，越分析越清楚，这太清楚。 您的这些证据的来源主要是哪儿呢？ 主要是从朱妈妈问朱妈妈情况，然后比较其他中毒人的情况，但是我们也采访了同学，也采访了一些有关的人吧。我不是领头，这个事我不是领头，是另外一个，一个女士，她是学了一些犯罪心理学的一个，这么一个，也是个华人， 她学过犯罪心理学，但她的职业是警察吗？ 他的职业我还真有点忘了，我觉得他的职业也是 reporter， 是一个记者。 你讲，哎，对对，我现在也没想清楚为什么朱令这件事抓得我那么紧啊，把我的心给抓住那么紧。这件事特别特殊，而且聚集了很多那个丑恶在一起，也聚集了好多美丽。你看朱令原来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这种反差也很大，还有我觉得最大一点可能是因为是同龄人，很近，都是类似的经历，我们都是上的这个北京的名校，然后这个宿舍学习环境都一样，就是太 related， 就跟你太近了，你说要是农村什么小孩生病了，那也很上人心疼的事儿，但是好像就觉得稍微遥远一些，但是朱令这个事情，而且朱令父母，你看这种很平常的父母，跟我父母很像，我都觉得。我觉得这是原因之一，还是这件事太特殊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拿的那个杂志《读者文摘》杂志给我看，就说哟，这个故事可真很 special 嘛。十年以后，我跟他说，我说我现在是这个基金会的吧。我说你记得这个故事吗？他说我记得 I remember 这个故事非常 special， 非常 shocking， 是一个非常 shocking 的 story。 不知道解没解释。 我可以理解您的感觉，就是特别有共鸣，是吗？ 对，特别有共鸣，也特别的，就是可能用那词儿震撼吧，英文叫 shocking。 是大家搜集到了，您刚说有很多资料，有试图把它提交给国内的公安或者说司法机关吗？ 我参加基金会以前啊，有一次去过这个，那时候像小愤青一样，要像救世主一样，我先生管我叫想当救世主似的，跑到那个十四处找那个李书森。 李书森他怎么说呢？ 他还接待我了，他当时还挺客气的，说他说那个，哎，他说这件事挺惨的，两个女儿，一个这样，一个这样。我说是啊，我说这件事情，我当时是很冲啊。我说这件事情会永久的传下去，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都会知道这个事儿，也会知道你参与这个事儿。我说难道你就要这件事就要这样没结果吗？ 他怎么说呢？ 他说是啊，不过他说这些材料全都在。没有人敢动。我说你肯定孙伟家没毁掉吗？没把这些东西都弄掉销毁掉吗？他说这个谁也动不了，我敢保证这个东西是动不了的。这个当时他没有跟我说结案的事儿， 他从来没说结案，他就说材料都在，全都在。 嗯，那为什么没有继续查下去了呢？ 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事儿嘛，显然是孙家找了人阻挡嘛。 这是他说的吗？ 你想，这不是他说这很明显的事儿吗？在中国，你有什么事儿做不通、出事儿了，就到处找人嘛，找人去挡住嘛。 嗯。 你在中国去看医生，在北京看医生，怕医生不好，要找个好医生，你怎么办？找熟人吧。 关于孙维，比如说他现在是有美国身份这件事情，您有了解吗？ 我的分析是这样了，这我的推断呢，这是我的判断。朱令出事的时候，当时营救朱令的有一个医生叫 Dr. John Aldous， John Aldous 当时在美国使馆工作，是美国使馆的医生。那么他当时也是知道孙维这是这个嫌疑人， 嗯， 而且他好几次回到中国去看朱令，所以他完全知道这个事儿。美国使馆对朱令是有记录的，不对，这个孙维是有记录的，我说错了。 嗯， 除非孙维弄了一个新的护照、新名字，美国使馆没被骗过去了，这种可能性很小。而且从同学那儿，我不记得是在哪看的，同学里是谁的发言，潘峰还是薛刚的发言，说他几次被拒，每次拒都回去哭哭啼啼的跟他们哭诉。 嗯， 所以他在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据我前一阵又打听了一下， 嗯， 不是这样的，他在北京。 在美国的华人没有谁见到过孙维吗？ 没有，要有早出来说话了。 嗯嗯，但我们知道孙文后面可能改过名字、改过身份证的信息。 嗯，改过名字听说过，改过身份证号我没听说过。 出生的年月。 嗯，这个我没看见过证据，这个不容易改吧？公安局还不至于，好像他们家还不至于这么出轨吧？ 嗯，那您怎么？ 当然是我猜测。 嗯，那您怎么看这个？应该是昨天开始的，在这个白宫那个网站上的这个签名呢？ 我觉得这是这些热血青年做的事情，很幼稚、天真一些，但是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当时这种心理、这种愤恨，他要有一个发泄的地方，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我今天听有一个小姑娘说，她说这是一个侧面的办法来显示出我们的呼声、我们的意愿。我们并不是说真的要白宫结论，而是要让中国政府知道我们有这个心愿。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现在身在美国帮助朱令基金会的负责人何青女士。何青女士也是在美国待了有20多年了，从当年的一位关注者，目前到了这个帮助朱令基金会的直接的参与者。在帮助朱令基金会的网站上面呢，刊登了一些这个捐款人的留言，我这里读几条。大多数都很简短，希望早日真相大白，朱令加油，朱令加油，吴爸爸、朱妈妈加油。那希望朱令父母都能够健康长寿，看到正义得以伸张，正义会迟到，但永不会缺席。还有说，朱令钱不多，尽绵薄之力，事实便是事实，不会因时间而流逝。叔叔阿姨很不容易，坚持这么多年，这是强者的生活。我始终相信正义，请保重身体。还有一位说，我是一名留学美国的学生，在这里尽一点绵薄之力。很多人都在关注朱令姐姐，希望二老不要放弃希望，真凶不管气拿与否，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那还有一位清华校友啊，这是注明了他自己清华校友，他说这个我是一名清华毕业生，看到朱令的事件，以个人微薄的捐款表示对朱令和他一家的支持，向他全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啊，这里大部分都是祝福朱令的这么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才何女士也提到，在最近的半年之内，捐款增加了一倍。 嗯，是因为这个最近也是因为很多的这种校园的案件出来之后，可能有关注更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刚才 Vincent 念的这些人，这些捐款的网友啊，我觉得他们都是蛮理性的，就是他们并没有说是用一种比较过激的方式说一定要把孙维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网友他是有存在这种心态和这种比较 造进的这种心理在里面的。那我觉得捐钱的这些网友反倒是一个比较客观跟理性，我觉得呼吁希望可以正义伸张，然后拿到真凶，然后呢就是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去帮助朱令，我觉得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那刚才我们也有谈到，其实刚才前面的两位的我们采访到的相关的人吧，他们的这种多多少少都透露出来一点可能对孙维的这种怀疑啊。但是我想这个也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立场，只是说希望给大家多展现出来，希望尽力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情况吧。然后刚包括这个何青女士啊，我觉得她从我们可以感觉到她是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让她去同情朱令。然后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怎么说呢，让人感慨的一种感受。最近的特别是国内的媒体在关注的这件事情，往往是因为一个校园的这个伤害案件连发。但是对于何青女士90年就到美国的 是 这一代人，她自己也讲到她可能也是在北京就读名校， 是 这样当时的天之骄子这样的身份，在朱令的身上找到很多自己的投射。 是，所以而且其实他们这一代人包括说一直在这个微博上各种帮助大家帮助朱令比较有名的，像这个贝志成，就是这个一毛不拔大师。他们这代人很多人现在已经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然后呢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所以如果说他们这代人出来去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人一定会去唤起大家的一种对这件事情的注意。 有很多本身就是意见领袖的身份。 是、他们那代人出去的也好，或者是留在国内的也好，都是现在比较应该算是成功而且是一个时代的精英的感觉。 是，那在网上呢就有网友找出了当年啊这个朱令中学生的时候在北京汇文中学，当时就翻译了这么一首这个英文的诗歌，叫做大麦歌啊。这个大麦歌其实郭沫若也有翻译，那大家可以去上网去可能看一下这个郭沫若翻译的版本。这里朱令翻译的，大家注意要翻译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中学生，还没有上清华呢。这个翻译的哎呀不得不感叹非常的厉害啊。我读两句大麦俯身宴，海滨有滴滴，飓风动地来，放歌书未已。最后两句是只把千古愁化作临风曲。这两天著名的音乐人高晓松也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相信也是送给朱令和朱家的这一首大麦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大麦俯身宴，海滨有滴滴，飓风动地来，放歌书未已。大麦俯身宴，其言且复起，颠扑不能遮，昂扬上风雨。我生只把千古愁化作临风曲，我生也柔弱，日夜是如此，只把千古愁化作临风曲。大麦俯身宴，既言且复起，颠扑不能折，昂扬伤痛里。我生也柔弱，日夜是如此，只把千古愁化作临风曲。我生也柔弱，日夜是如此， 把千古愁化作临风去，我生也柔弱，日夜是如此，只把千古愁化作临风去，只把千古愁化作临风去。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今天关注到的是朱令案真相仍然没有揭开。那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是来自朱令当年的同班同学张丽啊，还有一位是在美国一直致力于帮助朱令和朱家的父母，美国的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何清女士，从各自的角度来谈了对朱令案件的这个看法。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也是相信是新鲜出炉的高晓松谱曲的这一首由朱令翻译的诗歌写成的大麦歌。哎，这首歌真的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了这首歌之后又加深了一层对于这个案件的所谓这个感性的一个认识。 是，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为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女孩现在变成这样子这样的一种境况，可能同情心会更增加一 些吧。真是他的这两句这个中文的翻译这首诗歌，我现在想，哎呀，这个你说今天这个大多数可能清华的学生 有 多少人的 这 样翻译出来，或者说这个才华真的，开始我对音乐可能不是特别在行，但是看到这两句我真的相信朱令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女孩。而且某种程度上呢，大麦歌的这两句这个歌词恐怕也是朱令自身命运的一种写照。你看他说这里是颠扑不能折，昂扬伤痛里啊，这个朱令的命运，包括朱家的这个命运，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戏剧化的成分。朱家本来有两个女儿， 是， 那朱令的姐姐吴京之前也是跟 同学出游郊游的时候， 在郊游的时候就是意外的亡故了，也是对于朱家造成的这么一个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朱令在中毒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背后，这个我很熟悉，是杭州的西湖的荷花， 是 说他在中毒之前的最后一次出游是他的爸爸陪他去杭州去旅游，当时的一个考虑就是因为姐姐的这么意外的亡故，因此呢可能家里对这个剩下的这一个宝贝女儿就是尤为的重视，因此出门呢都是爸爸陪着去， 是一个非常有悲剧感的家庭。但是实际上你看大家这一天也在关注就是这个案件的能不能重启调查这些事情，可是说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最后也是一个悲剧的收尾， 真的很难的。 对，我觉得是有点难，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真的去想要调查到真相是有点难。 就算今天公安机关有意愿再去重启这个调查的话，我想在这个具体操作的层面会有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我们都知道当时可能朱令的一些生活用品就 一些重要的证据的遗失， 再加 上这么多年，我们刚才从那个张丽同学他这个话里面可以听到他很多事情是记不清楚了。我们哪怕去这换位思考一下，觉得你去想想19年以前的每件事的细节，你真的是想不起来。但是这些细节有可能又对一个案件的这个侦查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 是，像我们这两天去访问到很多当事人，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问对方 问题 是一种折磨。 是是是， 你非得让对方去回想一件20年之前，而且是一件 他们也都是非常 难过的一件， 他们也是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当事人，他说的每一句话，他的回忆有可能他是错误的回忆，但是如果被这个大家抓住，可能会作为一个证据的话，就比较麻烦。 就像这两天这个被制成的 这一些。贝志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在微博上叫一毛不拔大师的这一位北京大学的力学系的学生呢、啊、这个跟朱令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是同学。那么之后呢在朱莉案当中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他通过在94-95年的时候才方兴未艾的这个互联网，把朱令的病情翻成英文的邮件发到这个 UCLA， 应该是发到美国的这个医学的论坛上面去，然后请到全世界的医学专家来会诊，最后确诊了从一直没有办法诊断出来的朱令是他中毒的这么一个事情，终于找到了这个病 原，解毒的普鲁士兰 也是最后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救了朱令一命， 是 要不是当时能够及时的或者说在还没有太晚之前找到这个病原的话，恐怕朱令的这个生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在这个之后呢，贝志晨现在也是不断的在网络上发言啊，在列举当年的一些事实。这两天呢我注意到贝志晨自己也受到了不少的公害，有的人质疑到他当年讲述的很多细节恐怕有出入或者说有不实的地方， 而且从他的这个细节甚至可以推断出来贝志成是非常有嫌疑的。 对，这个故事就变得非常的吊诡了。这两天呢有这个说贝志成哎，其实也是嫌疑人。当然了，贝志成本人啊，我看到他昨天晚上微博上的说法，他说欢迎北京这个警方把我列入嫌疑人，这样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样至少啊这个案件的调查 能够重启， 可以重启了。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恐怕大家现在真正 的是公开， 真正大家真的希望想看到的是说对于这个信息的细节公开。那不是没有人尝试过，朱家一直在申请公开当年的案件的卷宗的信息，但是呢均被这个北京市的警方呢以这个符合不予公开信息的其他条件，这个具体什么条件也没有说，那就一直都没有办法公开，一直被拒绝。甚至在政协全国政协曾经发起这个联名的提案，也得到说公安部的一个回复，说这个案件已经结案，信息无法公开。在这一点呢恐怕是最没有办法让我理解的一点。 对，大家在白宫网站请愿也好，或者是通过微博的这种狂轰滥炸也好，然后各种论坛啊什么的，大家其实我想最终的一个目的都是希望可以重启调查。 真是，你说昨天有很多人说了，说在美国白宫的这个网站也不是很靠谱的一个网站，美国自己你说他真的管得着这事儿吗？当然管不着。很多恐怕去参加签名的中国网民也是这样想，并不期待说这个通过美国人能够帮助到朱令的案件。但是这真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悲哀，这是大家在无力当中的一种选择。你希望能够制造一点舆论的压力，能够怎么说呢，能够让北京当局乃至这个中国的政府 是因为 把注意力转回到这里， 外媒也开始关注到朱令的这个案件，因为毕竟闹的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是希望曲线救国啊，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就像你说的让北京注意到。但是这两天之前呢朱令也成为这个敏感词，在搜索的时候都会变成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越是这样就越是对让大家对真相越加好奇。 对，这我现在反而呢你说对于比如说孙维到底他的这个嫌疑有多大，我觉得这个恐怕得留给执法部门来决定。但是作为舆论或者作为社会能够感触到的一点是，为什么朱令变得那么敏感？ 对， 为什么朱令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在网络上三番五次的遭到删除？为什么这成为了一个禁忌的话题？为什么公安部门又迟迟不愿意公开这个信息？这一点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想每一代人有不同的关注这个事件的原因。刚才有这个何女士说，他们那个时代人对朱令的命运有特别强的共鸣。 是的。 那在今天社会，我想我们对于中国的司法的现状，或者对于这样一种舆论的现状有特别强的共鸣。 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人，大家对朱令事件的关注都是出于一个人的基本的正义感。所以我想如果愿意把这些当年的一些卷宗公开啊，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还是愿意相信执法部门。 真是，这个是一种公众的正义饥渴啊，这个正义饥渴你 没有在没有这个得到真相之前啊，就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好，我们这个马上进入今天全媒体的话题，北京市的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即将召开。那很有可能啊，我之前在北京采访也是听到不少这个出租车司机在说啊，这个很有可能要涨价了。那涨价了能够解决北京打车难的这个问题吗？你的观点是什么？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我们马上开始接听今天的电话。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北京的出租车很有可能即将调价，你觉得这个能够解决北京打车难的这个问题吗？这也是一个老大难的话题了。一直有人说这个在北京开出租车非常的辛苦，那也许调价了以后，哎，受到价格的压力，打车的人会少一些，然后呢，这个出租车拒载的现象也会小，这个减轻一些，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听众的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今天第一位是江西的段先生，段先生您好。 你好， 哎，段先生，您这个怎么看北京的这个打车的问题？ 我觉得作用不大吧。虽然我没去过北京，我总觉得那个可能是那个城市人口太多了。您说一个综合的一个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您说一项措施要达到什么效果？我觉得可能收效甚微。 觉得这单凭一项措施会效果比较小。 哎，对，我觉得是应该收效甚微。 好的，好，谢谢江西的段先生。接下来是广东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喂，哎，陈先生您在了，您怎么看这个？您觉得打车让它贵一点的话，从您自己来说，会不会少打几次车？ 我觉得应该对日常的消费没有太多的影响了吧，因为打出租车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可能就是经常使用的人，他要不就是一个经济状况相对较好，要不就是他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可能其他公共交通没有办法覆盖到，那所以每一次多个几块可能对普通民众就是一下子的影响不大。但当然从心理上来说呢，百姓老百姓肯定都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的，因为这是又等于又涨价了嘛。 基本上碰到涨价的时候大家都是反对的举动。 对。 好，谢谢广东的陈先生。接下来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你好。 哎，李小姐是北京的是吗？ 对。 您这个在北京感同身受啊，每天这个打车都不容易，涨了价之后会好打点吗？您觉得？ 我觉得可能改善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那个大家很难打车，打到车的他总是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就我自己的经历吧，就是很多司机交班的时候，就是司机去交班的话，他就是你不管打多少钱，不管你去哪儿出多高价，他都不愿意，因为他也下班，因为他也很累。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他不愿意多挣钱而去放弃他的那个休息的时间。我觉得哪怕涨价以后，肯定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要多休息，我不为了多挣这些钱，我也要休息。而且就是涨价了以后，我觉得黑车会更多。现在的黑车，我觉得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黑车，就是价格便宜，服务还好，所以大家我觉得选择黑车的会越来越多。 这个黑车好像这样的话，黑车跟正常的出租车这个价格的差距就拉得比较小啊。有的黑车的车型还确实还挺好的， 车型好，而且它服务还特好， 是吗？ 然后我就是在西二旗那边尤其普遍，出去根本就根本不抱希望打出租车，然后每次就都坐黑车，黑车还快还便宜，服务还好，而且黑车还有票。 黑车还有票， 对，他能给你那个出租车票，还能给你汽油票什么的，就你管他要什么类型的票他都有。 嗯，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谁还去打正规的出租呢？ 嗯，好，这个北京李小姐，谢谢这个很实际的经验啊，什么票都有，出租车票、汽油票，钞票有没有呢就不知道了哈。下一位，成都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成都打车也是很难打的，我知道。您有考虑过同样的这个方法在成都的话它有可能见效吗？ 我觉得那个根本不会见效。 为什么？ 就是那会恰得其反。 恰得其反。 就是说，哎，对对对，因为那个就是说，就是说，如果要缓解打车难的话，一个是要增加这个出租车的供应量，而不是去提价。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要政府要疏导交通。 嗯。 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我认为现在就是内地的出租车价格已经很高了，高得离谱。 嗯。 哎。 已经很高了， 已经很高了。 嗯， 现在它高的原因并不是说出租司机挣了多少钱，而是就是这个政府和他这个就是他这个承包商和利益集团啊，他每天的那个就是收的那个规费和管理费就很贵。 嗯， 像成都的话哈，根据那个就是他那个承包的年限不同，每天啊就不算油费，就是说维修费在内的话哈。他每天都要交，就是说350到450块钱， 嗯， 你睁开眼睛就要交这个费用。 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要想解决打车难呢，就是说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和政府应把这个费用降下来， 嗯， 就是说增加这个出租车的供应量， 嗯， 因为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是恰得其反，最后就是说这个会使这个打车越来越难， 嗯， 这是就我的观点。 好，非常感谢成都的陈先生啊，这个数据从数据到观点都非常的清楚，不在于涨价，反而应该降价，同时呢。更重要的一点我相信是把这个出租车的准入的市场门槛给放开。哎，目前呢据我所知啊，在大城市至少是这样，北京、上海、广州，这个出租车的门槛都是由政府单方面设定的规定。哎，这个出租车只能有这么多辆，你要个人新增的承包呢，这基本上是没门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出租车公司，那这个生意是非常好做啊，每天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睁开眼睛就欠公司350块钱、400块钱，那因此非常的辛苦。有的呢，甚至觉得我宁可在家里休息，哎，都这个不如，哎，都好过在路上堵着这点油钱。这个是今天讨论到这个北京的出租车即将调价，那具体调价怎么调，调多少，哎，这还要听证会之后才能够决定。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再会。